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著名的木器杂项鉴定专家，老字号袁茂祥1758首席设计师曹迪明。你好。 大家好，我是曹迪明。 哎，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说的是明代家具的收藏，那么今天呢，我们打开的是清代家具收藏的文化之门。上周我们回顾一下啊，这个明代家具呢，我们感受到的是因为它物以稀为贵，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它的风格都是比较简洁的。 对， 而且明代呢崇尚这个道家，很多代皇帝崇尚道家，所以呢它比较这个道古清风。 对， 对， 对 啊。那到了清代的时候，哎，和明代的家具比起来，它有哪些变化呢？ 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都知道清式家具吧，大家都认为是雕刻特别复杂，料大，然后那个特别的庄重这种感觉，而且它整体色调是不像明代的那种金黄色呀，那种浅色调，它一般以这种紫色呀红色呀为主。那为什么呢？它背后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最重要的是在西方呢工业革命了。它电灯和电线引入了这个中国。它的包括玻璃的发明，这个有二百年的跨度嘛。明代都是纸糊的窗户。所以说它如果屋里太暗的话呢，它就太黑了，小孩也害怕，因为好多年少的这些宫里有好多小朋友嘛。好多皇上这特别年轻的登基了。所以说它太黑的受不了。但是你想，如果到了这个清代呢，它就是已经很多的那个宫里的这些窗户啊都泛成玻璃的了。那个采光条件改善了，再一个它屋里有灯了，有电灯。宫里有电灯啊，是有的。那它屋里就能自发光了，它亮了。亮了之后呢，正好又赶上这个黄花梨和金丝楠资源的枯竭。那金丝楠在明末的时候呢，木政运动就整个都因为伐木头都快暴动了。这个木政运动非常有名嘛。然后就资源枯竭了，黄花梨也都用差不多了。那正好呢，随着这个这个新木材的应用，就是紫檀。包括像替代紫檀的老红木。就我们说现在红酸枝。那么这两种木材的新的应用，它就一下就替代了这个黄花梨。大量的应用，然后呢，但是它本身没有什么花纹。没有花纹呢，它就得雕，要不然太难看了，就是一大平板是也没花纹，黑黑的，对吧？ 黑秃秃的， 对，不好看。所以说它要雕刻一些纹饰。那么清代还是主要都是，尤其以清晚期这种洋花，就什么缠枝莲呀，什么就我们说那个圆明园那种风格吧，中西合璧的这种，包括海派的这什么什么瓜果梨桃啊，什么瓜呀浮瓜呀，这种就特别多啊，就慢慢的就变了。它要从这种，而且清代它的这个统治阶级它是满族嘛，它满族和汉族是两个民族。那满族想巩固它的政治地位，它就需要彰显它的权利嘛。所以它不会像汉族自己就是一个民族这么温和。他这种心态上他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就是有天时地利人和嘛。他首先条件从技术上他解决了，采光条件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他的材料变了，因为有一个没了，用了新材料。然后因为新材料特点，然后就要去雕刻。所以说清代家具它是一个特别顺其自然的，满工满料，料倍儿大。包括从清早期、清中期、康雍乾盛世，到了清末嘉靖道光，什么光绪，是吧？然后就这种它的料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小料呢它可雕刻的空间就小嘛。那我们到了清末看什么宣统啊光绪啊，那家具都没法看。那龙雕的肥头大耳，然后呢那个腿儿呢比例失调，包括你说袁世凯复辟的时候，那会儿他这个那个大龙椅在沈阳故宫博物院，我还去看过，哎呀简直了，超级难看，就没有一点美的感觉，他就是倍儿大，用料大，然后大龙大脑袋，那就是倍儿秃， 我就看出来我是大龙，是吧？ 对对对对，就那种状态，他没有那种文化感了。 所以听出来好像你更喜欢明代家具是吗？ 各有所好。这个比如说咱们今天去旅行去了，那我可能就穿的轻松点休闲点。但是今天咱们可能是个正式的活动，那我可能也打着西装，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它这是两个范儿。 对。 这个比如说 我的那个家里面哈，嗯、我的客厅我就会用轻式家具， 嗯， 就客人来了嘛，显得比较有面子，嗯、比较体面。然后，但是我的卧室呢，我可能为了好打理啊，我不想雕的花里胡哨的，最起码打理起来轻松点。 就里面就全藏着灰，是吧？ 对，全藏着灰，省得媳妇儿天天叫，是吧？然后说啊，你又不管家，你又不打扫卫生什么的， 嗯， 他就好打理一点。可能我就会用明代家具。 对，因为明代家它的确很多地方它都是规规整整的， 对， 对吧？你看我们去参观一些紫檀博物馆的时候啊，嗯、就是你会觉得说哇。这个家具怎么打理啊？ 啊 对吧？它全是缝缝， 对对 对， 对 吧？因为你雕刻嘛，雕刻肯定都是缝。你想，那眼睛，雕龙的眼睛那么小，嗯、那么细， 拿吸尘器得 啊，必须得用吸尘器，根本就不太好打理。 不太好抠那个。 所以那个奉劝大家，如果您是个懒人的话呢，这个清代家具可能是选点儿。 还有一个就是，我给大家听众朋友一个建议啊，就是如果您对家具感兴趣，确实想买点家具的话，就是如果。你没有朋友、 嗯、 那个也没有什么特别靠谱的就是商家什么的你就是说市场上去淘去你一定要买明式的。 明式。 为什么呀我们叫心明眼亮有什么毛病你看得见呀您都雕这花里胡哨的怎么能看出毛病来呀对吧但是如果您说就是正儿八经的想买那个特别有收藏价值的那材料这一部分人工也很重要 对 现在老师傅越来越少。 没错。 您说做一大柜雕好几年 那 工资也不少少呢 可不 所以说真是想玩顶级的货呢还是得带点工的所以这就是俩路子了一个是属于简装版 没错 一个属于豪华版 就跟你买玉一样啊就是你可以买无字牌 对 吧哎呀平安无事是吧 对对 对 但是有人呢就喜欢什么呢就是他喜欢比如说我喜欢苏工对吧 对 哎我喜欢台湾工 对对对 啊我喜欢哪儿的工啊包括现在新疆也有工 对 啊对就是有的人还追大师就哪个大师雕的玉对吧而且人家 这也追星那个 对雕出来这工钱就不老少 对 啊可能玉一半钱人工就一半钱 对 啊所以刚刚曹定明提到就是说这个工钱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收藏当中啊 对 不管是珠宝还是家具它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非常重要 啊有的时候呢说哎呦这料糟践了啥意思就是说料太好了但工特差 对 这没法买是吧 对这个就是工艺质量也是非常重要的那除了雕刻其实雕刻只是工艺的一部分 一部分 因为木工比雕工更重要、 哦、 木工是骨架和基础你如果我们叫四棱见线你如果这个棱子连一条线都见不着歪七扭八的这东西就没法看了包括这个基础构材要没接子没扒拉没补丁就无拼补嘛那比如说你要买红木的是吧清代家具那肯定以酸枝为主了嘛紫檀现在也买不起太贵 对 这酸枝为主呢它就必须得避白皮啊你这白皮多与少后边都是白皮上色的那你这东西就也差点意思现在国家标准是15%但实际上很多都超标了包括有的那个这个酸枝还分什么品种呢是吧老挝酸呀其实它是那个角质黄檀还有什么微腰酸这个就是南美酸枝嘛微腰黄檀什么巴黎黄檀然后各种各样的黄檀它都是一个科属的非常像然后呢这个价格差距很大有20000一吨的50000一吨的有40万一吨的。 哦 那你究竟买的是哪种料也非常关键。 啊这个还真的是大家如果完全不懂的话还真的别被忽悠了是吧 对你每年那个就是海关进口的这个微腰黄檀占到总体量的80%吧就是说因为便宜嘛4-5万一吨。但是请问大家在各种市场上您看到大张旗鼓的说就是卖微腰黄檀的有吗几乎为零所以说大量的还是以这个微腰黄檀去冒充这个角质黄檀去销售、 哦、 因为角质黄檀40万一吨20多万一吨就大料40万小料20-45万一吨 都冒充的 对经常还掺着用、 哦 面上用好的里边用差点的、 嗯、 这都是非常小儿科的伎俩所以说这个家具水深啊很多人观望好多年不敢下手包括你雕刻你是电脑雕还是手工雕 手工雕的 这个我要特别说一下电脑雕不一定不好因为那便宜啊 对 我的达到同样的效果电脑雕20000块钱雕完了它得手修嘛打磨呀再就是你大的轮廓刻出来了手工再去雕这些细节嘛叫基雕手修 哎，这个是最为推荐的，因为你纯手工的东西，除非你真正的特别棒的大师级的这个工艺、工艺师，人家真得花个一年两年时间，一个人一年都做一件事情是很枯燥的。因为我们自己工厂有工人，这工人能疯了。他太无聊了。你不给他特别一沓一沓的人民币拍那儿，他可能真不给你干。所以说现在呢，小孩呢又不学。90后现在岁数大了，00后根本就不学。说哎，我这弄得灰头土脸了，我的女朋友都找不着。小女孩更没人干了，就是小男孩嘛。 所以现在就是你刚提到这问题，就是就关于这个古代的这个手艺的传承，现在是不是也是问题啊？ 其实就是非遗嘛。因为我接触了很多的非遗的这些老师啊，包括机构啊，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非遗它不应该是以国家扶持你，你国家不给你钱你就自生自灭嘛。但是它现在这个行业它确实又很低迷，包括最近去年北京这个是吧，各种库房啊、清查呀、它这个就各种它的这些客观的问题都在这儿，所以说100家厂家能留下5家就不错了，全部都撤了。那北京人，北京咱老百姓再想买点好玩意儿啊，这个有困难。因为第一你买不着，第二你定做的话工期得不到保障，你各方面的挑费都上升。所以说你想玩精品的只能是越来越贵，它没有理由会便宜，对吧？你想雕的好，我就想追求纯手工，这一个师傅我包了你，给我雕3年，那您就必须得给人，让人能 够足够的钱， 踏实的理由， 对 不对？ 就是这3年我得养活全家老小啊， 那当然了， 对吧？所以，这个机雕手绣其实还是比较实惠的一个选择， 特别实惠 啊，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哈、因为毕竟咱不是那种就说，哎呀，就是特别追求感觉的人，其实有时候吧，就是当然，我觉得就是人到了一定的阶段，他有不同的追求， 对 啊，我觉得咱们就追求于实惠啊，比较好。 反正我倒是觉得玩家具啊，那个多说一句啊，就是我有同学嘛，结婚，然后那个结婚女同学随嫁嘛，就是嫁妆，然后家里说买辆车吧，不是男的买房，女的买车嘛， 对， 你看我是88年的，我今年30岁，大部分同学都在这个年龄段开始结婚，尤其是小姑娘， 对， 家里条件特别好的，挑几年也开始结了，然后呢，我就说你先别买车了，你那车隔几年你不是就贬值了吗？你卖也不好卖，30万50万买的车卖就卖10来万块钱，你就赔钱了吗？还不如买家具呢，买家具买什么家具啊？就买实用的，就是能够第一能够。咱是为了用，咱也不说升不升值的，因为这东西你也不会卖。 对， 那基本上选择就是3种， 嗯， 有钱的买红蒜汁最贵，中档的买金丝楠，金丝楠比红蒜汁稍微便宜点，然后再往下就可以买点草花梨，就是紫薯花梨，这三种是，就基本上几十万能够置1-2间屋吧，还挺好。 对，因为现在我看外面有的家具也挺贵的， 挺贵， 就是那个组装家具其实也得好几万块钱， 尤其进口家具更贵。 对，那就不提了，那进口家具得几十万块钱。就是就看现在很多小年轻人他喜不喜欢这种风格，对吧？ 他怎么说，他如果成熟一点，因为好多小孩呢他是家里给钱，像我是从小自己挣钱，那我挣1毛钱我都心疼是吧，我花的时候那我肯定得算计着花呀， 就是我觉得买回来不能贬值， 那必须的，这个买了之后隔5年扔了捡破烂的收走还得跟你要500块钱台楼费，你这恶心了， 还真是。之前搬家很多家里都是这样的， 对吧？ 就是说你这床看看，我跟你说你这床拆了也没法用了， 对，然后给你搬几年里面要钱， 你给我200块钱，但我觉得这是量力而行啊，因为有时候的确是他拿不出这么多钱买一屋子家具，但我觉得刚刚小曹说的挺对的，就是说，如果很喜欢的话，可以一件一件的， 弄一件是一件 啊， 然后呢，用起来的话，因为轻式的东西呢，比如说弄客厅沙发，你必须得轻式的，明式的弄书房挺好的， 对，它比较清雅， 对，比较清雅，安安静静的，你别雕龙画凤的，那个弄得特浮躁的，你在书房也看不下去， 是啊，哎，那时候就是上一节我们提到明代说这个金丝楠，包括那个叫黄花梨，都非常非常的珍贵了哈。到了清朝的时候，是以紫檀为主。那紫檀在清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用量啊？ 紫檀呀，用量其实大部分是在。我们都知道郑和下西洋是吧？郑和下西洋主要都是在这个宣德年间下的。 永乐宣德这两个朝代下、 嗯、 那他押船木带回来，因为他是一个船队， 嗯， 船队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他大到什么程度呢、 嗯、 就是相当于那个时间的航母舰就特别特别大， 嗯， 然后所以说他为了让那个船不晃荡啊， 嗯， 他必须得有一个吃水量， 嗯， 就是你吃的深， 嗯， 他这船就稳嘛， 对， 要不然的话就不倒翁一样，他就来回来一晃荡、 嗯嗯， 他压的是什么呢，大部分都是印度的遐迩紫檀， 哦， 还有像那个缅甸的、越南的，你像咱们说角趾黄檀， 嗯， 角趾是哪儿呢？ 嗯， 就是越南的古国名， 嗯， 清代的时候我们管越南这国家叫角趾， 角趾，嗯， 所以就是走到哪儿，比如说物资， 嗯， 那个淡水、 嗯、 粮食，然后我交易的东西， 嗯、 比如朝贡贸易嘛，我带回去的这些商品， 嗯， 那我卸了船之后，我拿什么补充呢？ 嗯， 基本都有这种一方一方的木料，因为它好存放嘛， 嗯， 切成方块， 嗯、 往里一落，它不沾地儿， 嗯， 又很沉。弄其他东西呢，比如说你真弄点柴米油盐什么的，你一溅水它就废了， 嗯， 木头不怕水， 嗯， 所以呢，它都是以这个就是这船队带回来的官方资源为主。 啊、哦， 所以呢，中国又没有紫檀， 嗯， 都是包括红酸枝，中国也没有， 嗯， 全是舶来品， 嗯， 他就已经从这个明代的自主生产啊，比如说崖州，就这个， 嗯， 琼岛崖州，就是咱们海南、 嗯、 海南岛， 嗯， 以前这非常荒蛮的地方嘛， 对、 嗯，生产的这个东西， 嗯， 用完了，就这一个岛， 嗯、 东西很少，不够使的、 嗯， 哎，开始已经进口了， 嗯， 就是国力还是增强了， 嗯， 再一方面就是， 就是紫檀在咱们国家没有是吗？ 没有没有 哦， 就是全世界的小叶紫檀只有印度的麦索尔邦叫塔卡纳卡邦， 嗯， 只有这个地儿有。 其实那时候是通过我们打开国门， 对， 去国外交流带回来的， 对，贸易 带回来的、 嗯， 所以那会儿也算是一个稀缺资源， 绝 对 稀缺。 你不是说皇帝一下令说到哪儿给我开采去， 对， 是吧？就能采得回来的， 对，没有， 嗯。 但是这就其实中国啊。我仔细研究过啊、 嗯、 就是我们现在收藏品里边 嗯 它唯一的舶来品大火就是紫檀。 嗯。 你像比如说宝石吧它也舶来品、 嗯、 蜜蜡吧它也舶来品、 嗯、 都不是中国都没火起来。 嗯。 它就是紫檀火了。 对。 嗯。 就玉火的是咱们自己的是吧， 对。玉都是咱自己生产的、 嗯、 新疆的呀什么青海的呀。 没错。 都是咱自己的、 嗯、 中国玉文化。你没听过中国古代宝石文化没有。 对 啊、 嗯，还真是，所以那会儿紫檀在民间有吗？ 民间有啊，有钱的就可以买啊。 嗯， 而且那会儿就是各个王爷啊，包括再往下的这些高级官吏啊， 嗯， 家里面都用紫檀啊。 嗯， 因为紫檀呢，它那个用出来那种包浆特别好，特别亮， 嗯， 密度好，有油性。 对，紫檀就属于那种越用。就是越有年代感的一种 越润越用越润， 对， 木头能够用出这个玉的感觉， 嗯 啊，玉质感， 对，所以很多人有人为什么喜欢盘珠子呀？ 对， 因为它盘着盘着，它的努力有收获， 对 对吧？盘着盘着，哎，这东西感觉不一样了，油出来了，润了， 对 吧？那紫檀家具也属于这种家具， 对， 嗯， 包括很多造办处的，我前两天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看了几个紫檀的造办处的盒子， 嗯， 十几万起拍，结果拍了100多万，那超出我预期，我没买，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看这个。拍卖会的东西吧，尤其是一些老的、 嗯、 好的东西， 嗯， 它确实特别养眼， 嗯， 这个紫檀啊， 嗯， 它比黄花梨有一个什么优势呢？ 嗯， 它能雕得特别细， 嗯，它硬， 硬，密度高、 嗯， 紫檀普遍沉水，黄花梨普遍不沉水， 嗯， 那紫檀呢，能够雕得特别细腻， 嗯， 好多云纹啊、小龙啊、小爪啊， 嗯、 哎，弄得特别精致， 嗯， 所以说呢，它也创造条件，但是黄花梨呢，它的棕眼特别大， 嗯。 相对木头的密度没有紫檀高， 嗯， 所以说它也没法雕得太细。 对，而且黄花梨它本身身上的花纹还特多。 啊、对对对， 就您上期节目提到了哈，就是这一扒拉、这一鬼脸、这一纹路，它雕出来可能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对， 啊，不像紫檀，它是一个纯色哈，就感觉能在上面有更多的发挥。 它就是一张我们叫一张黑纸，那上面你就雕就好了。 对、 嗯， 所以我们看到清代家具的时候呢，就是它更好、更雕梁画栋一点啊，然后更繁复一些。而且呢，清式家具有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哈。让曹鼎明给我们说一下啊，就是你看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无论是去故宫也好啊，去一些就是博物馆的一些展览也好，你发现清代的很多的这个家具啊，它开始注重一些就是精巧性了，比如说小匣子， 嗯， 就特精妙，哎，这一小抽屉出来哈、 嗯， 然后那边还有一小暗格，对吧？然后那柜子也是，哎，它就有很多这种小心思，然后 这个小设计在里边。 对 啊，这好像跟明代不太一样。 对，明代它还是主要注重于文房的东西。你看明代黄花梨什么东西流传最多呀？ 嗯， 第一个椅子多， 嗯， 第二个书桌多， 嗯， 就花案书桌这一类的，再有一个床多， 嗯， 它都最实用的。 对， 但是清代呢，你看什么东西多？多宝格多， 嗯， 是吧？ 嗯， 大柜有一些也还也算多， 嗯， 就是它偏重于装饰性了。 哎，你看啊、哦，就是那天我参观了一个紫檀博物馆哈，就它那个紫檀，就是很多那个柜子的开门的方法都不太一样， 嗯， 就是就不像比如说我们在看见明代家具的时候，它比较稍微统一一些吧， 嗯， 比如说紫檀，哎，这是这个小拉扣的，这是小暗扣的，啊，就是是不是那会儿的这个匠人就比明代的时候是手艺更好了，还是嗯 发展了，它的工艺改良了，它的技术也提升了， 嗯， 因为毕竟差了好几百年呢， 嗯， 而且呢它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工具啊， 嗯， 也不一样了， 嗯， 所以说它能够有条件做得更细， 嗯， 更好， 嗯， 然后呢也是，而且社会的普及程度也更高， 嗯， 包括就是到了清末民国的时候呢， 嗯， 老木一应用了， 嗯， 那就更普及率高了，它便宜啊， 嗯， 它为什么便宜啊？其实你说咱们客观的说啊， 嗯， 你说紫檀和酸枝这两种木头，我们从材质的属性上来看的话， 嗯， 其实差异并不是太大。 嗯， 它为什么一个贵一个便宜呢？ 嗯， 路费高 啊， 哦，印度远啊， 嗯， 绕半圈过马六甲海峡过去了， 嗯， 这边呢它不用，它近。 嗯， 它就是说它烧油它烧的也不一样，对吧？它近好几千公里呢。 嗯 嗯，啊，它就是主要路费比较便宜。 嗯 啊， 好的，今天呢我们打开文化之门，打开的是清代家具收藏的文化之门。我们请到节目当中呢是著名的木器杂项鉴定专家袁茂祥1758的首席设计师曹地明。那马上是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朱红，咱们一会儿见。 说起那条回家的路，路上有开满鲜花的树，秋天里风吹花儿起舞，阳光会碎落成一面湖，陌生的城市让人想。 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即日起报名中青旅遨游网暑期线路，立减高至500元。欧美、海岛、东南亚、国内游，千余条特惠线路任你选。亲子乐园、私家团一价全包，缤纷主题玩个够。确认过眼神，你还等什么？详询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遨游.com。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粗粗夸美潮。 美潮 ，Michael。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转。0160-6865858-686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是著名的木器杂项鉴定专家，老字号袁茂祥1758的首席设计师曹迪明。你好。 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打开的是清代家具的文化之门。我们上期讲了明代家具，这期说清代。刚刚提到了，就是清代家具呢，它非常的繁复，注重雕工啊。那因为它当时的这主要材质是紫檀，一张黑纸哈、在上面做各种各样的这个雕刻。我们现在发现说清代家具呢，就是上半时段刚刚提到，就是工艺在发展。 嗯，对。 是不是因为就是说比如说明代的时候金丝楠它只有皇家能用。 嗯。 皇家能用，就算是皇家有多少人也不需要那么多工匠。对吧？那如果说家具真正就是走到了民间，甭管说走到应该说那时候只有有钱人才能买到紫檀，但是毕竟需求量那比一个皇宫要大多了。 它的赋税上来了，是人口也多了，包括呢它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需求完全就上来 了，大了。 对，包括我们说康雍乾这三代盛世确实厉害。 嗯， 这个影响力太大，而且这个乾隆，这还得说一个皇帝。咱们说明代的天启皇帝是一个特别有影响力的人物。 嗯、 那乾隆皇帝那更有影响力啊。 是、 嗯。谁不知道乾隆皇帝喜欢玩啊，对吧、 嗯嗯、 而且他的文化造诣又那么高。 嗯。 他琴棋书画无所不能，而且他又是一个实权老人、 嗯。 他基本上在他在位的时候，这个天下太平， 嗯， 非常稳定，然后这种各种我们叫工艺美术水平， 嗯， 瞬间就拔高了好几倍。 还是那句话，就是皇帝喜欢什么？ 对， 对吧？这底下人得赶快附庸风雅上呀、 而且皇帝，而且乾隆皇帝他特别有意思，他会亲自督导一些采办工作。 嗯， 就是他会点名。 嗯， 前两天我去宜兴嘛，弄了一堆紫砂、 嗯， 然后去那个紫砂博物馆。 嗯， 然后这个就有一些，我们都是紫砂一般素的嘛。 对。 但是那个博物馆里有一些好多外边有，就是上了釉的紫砂。 哦。 就紫砂胎， 嗯、 外边是釉的。 嗯。 然后这些东西就是 这个乾隆皇帝点名让这个造办处的人去采购的宜兴的紫砂壶， 嗯， 然后回造办处再加的釉、 哦、 就是他就气到这个程度，就包括很多家具也是他会去设计、 嗯、 比如说我要一个专门放印章的一个小架子， 嗯， 在小架子里边每一个抽屉里边给我放一方我最喜欢的印章， 嗯， 他会气到这个程度、 嗯、 所以说也是确实有这个闲心吧，因为天下太太平了、 嗯、对， 然后就开始各种玩、嗯、包括几次南巡啊什么的、 嗯嗯、 他这个每次到了那个苏州啊、 嗯、 那个就南下嘛、 嗯、 他都会去比如刺绣啊、 嗯、 然后家具啊、 嗯、 这些这都是必买的东西， 嗯 啊，包括扇子呀、 嗯、 就特别细玩的， 对 啊、 嗯、所以那会儿就是说就乾隆爷他就对这个就讲究、 啊、特别讲究、 啊、所以呢比如说一些达官显贵啊，他这个迎着这个皇帝的喜好、 嗯、 肯定要培养一些这个很好的匠人。 对在清代的话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机构、 嗯、 就是那个造办处， 嗯， 这个造办处它分很多很多很多木桌，它这个就很多很多作坊，比如珐琅桌呀、 嗯、 木桌呀， 嗯， 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作坊， 嗯， 它这个作坊里边呢，就这个小木桌是最重要的， 嗯， 小木桌就是专门做这种文房小件的， 嗯， 做家具的， 嗯， 大木桌呢是做建筑的，比如上个梁啊， 嗯， 弄个殿呀， 嗯， 就这个，所以说小木桌里面做这些精品的这些，尤其很多小木桌还干什么呀？给一些皇上喜欢的玉石做托， 嗯， 都是他的活儿， 嗯， 然后。你别小看做这个托， 嗯， 很多那个精巧程度啊，那特别都是在机关的， 嗯， 啊，非常棒，就包括很多天然的树根啊， 嗯、 然后又让你合适，就是这个它的工艺水平特别高， 嗯， 然后又让你觉得很舒服， 对，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明代是苏座的天下的话、 嗯， 那清代必须得是京座天下， 嗯， 包括到了那个就是。北京地区它就是全国各地所有好的匠人必须抽调到京城来， 嗯， 给皇帝服务， 对， 这是不可能有疑问的， 嗯， 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嗯， 就是说咱们现在做好了叫大师， 嗯 做不好了是正常的， 嗯、 大不了你也没人开除他是吧、 嗯、 劳动法保护他，你不能开除他但是以前您做的好是应该的分内的，您做不好的给你咔嚓了， 嗯， 他这心态不一样啊， 对， 说那个我们看康熙王朝那个电视剧里边说皇上一高兴说连夜给我改制一块金匾， 嗯， 这个外边那个贴金的里边得雕着龙，这恨不得这几十人一宿不睡，每个人雕只脚都得把这匾给我一宿干出来， 嗯， 您哥现在下来订单谁给你做呀、啊 嗯对， 是不是？ 这劳动法得保护啊， 还得保护啊，你得一八小时休息是吧？ 是，所以就是在清代的时候哈、啊，就是全国各地的这些巧工匠人全部都集中到北京来了。 对， 嗯， 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就是现在咱们南方说广座嘛， 嗯、 以广州为主的，现在广东中山啊、 嗯、 那一片，他那会儿就是料大， 嗯， 他这个广座家具呢就是另外一路了， 嗯， 他就是。因为材料第一手嘛、 嗯、 那个五口通商之后呢， 嗯， 第一站就是广州， 嗯， 把材料卸下来然后换别的，它、 嗯、 有大量的原材料， 嗯， 所以就是广座的东西就大挖大取， 嗯， 什么一个大整料给你特别弯出一个大胳膊来，就这种感觉， 嗯， 这就是大料， 嗯，料多， 哎，它的磨损非常的弱， 嗯， 就是这个磨损技艺是传统家具的灵魂嘛、 嗯、 因为它各种锁儿这个。而且很多人会认为， 嗯， 一个腿儿只有一种做法吧， 嗯， 还真不是， 嗯， 因为我接触工厂12年了、 嗯， 我自己的工厂， 嗯， 那数以百计的师傅我们接触过、交流过、每一个人做锁都不一样，神奇吗？ 哦，是不是？ 对，他会偷懒的， 嗯、 就是这活儿我可以这么做，可以那么做，只要我能让他弄出来是个样，差不多得了， 能损上就行。 哎，对，这个。广座呢，因为它强调材料嘛， 嗯、 它就这些磨损啊，它就比较弱。 嗯， 最好的锁还是以苏座为主。 嗯， 因为苏座呢，它材料特别小。 嗯， 因为江浙一带的人的平均的身高它也比较矮。 嗯， 它北方大汉它个儿高、 嗯， 所以说它所有的尺寸啊 就偏小。 哎，尤其椅子为主， 嗯、 比如南方的这个官帽椅， 嗯、 我们叫南官帽。你看南官帽、 嗯， 南方的官帽椅，南官帽、 嗯。对， 尺寸比这个。北方的这种大官帽也能小10公分， 嗯， 就明显不是一个维度的， 嗯， 这个就是，但是它那么小的料呢， 它的锁反而做得特别好，因为它不结实啊。你琢磨这事儿，它本身就特细溜啊，您嘎嘣嘎嘣再给撅巴了是吧？比如说我一大胖子，我使劲一蹲，再把这椅子给坐折了，那它肯定得用那个力啊，分散的特别有效。但你广座呢，料倍儿大，你别说你坐了，你摔都摔不折，那比我大腿都粗那料。所以说它就某损它能弱化一点。那精座是一个平衡点，就是既有广座的工人，又有粗座的工人，它是一个平衡点。它就是雕的都特别夸张，特别的就是特别的豪华，就是要把那个皇家的气派要表达出来。所以你在精座很少看到一些特有气质的清代的小件家具，很少。它的诉求不一样。 明白。哎呀，这个家具还真的是 讲的挺透的。 对，我觉得真是还是很有这个还是很有这个背景在里面的，很多它是各种综合因素来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就如果我们只是看比如说田家青老师写了一本这个清代家具，包括王世襄先生写的明世家研究，这我都看了 N 遍了这书。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个它里面讲的一些具体知识点的话，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可能五分钟就换台了，因为你也记不住，对吧？但是我们说一些逻辑上的东西，你就能理解了。它为什么是这么发展呢？就我们不去背书，而去把自己的一些理解分享给大家。 对，那说到这个清代家具，我们时间还剩了不是特别多了哈。最后我们想说一下，就是清代家具还有很多的这个镶嵌工艺 啊，对， 从清代开始是吧？就比如说将不同的材料就嵌到这个那个家具上面去，比如说家具上嵌木、嵌竹、嵌石、嵌瓷、 嵌玉、嵌螺钿， 对， 嵌各种 啊， 能嵌都嵌。为什么呢？ 啊， 简单的说吧，明代呢，它不讲究装饰，它讲究线条的美感和质感。 对， 清代呢，它就是因为它已经明代把这线条啊都做到极致了，就是就跟一个女性一样，她婀娜的身姿，这最完美的比例已经展现出来了，她已经非常完美了，她每天健身，然后这个身条特棒，该有都有，对吧？那你说你还想让她怎么好呢？她已经没无所附加了，那这个时候她就想了一招，我做装饰，雕刻。然后呢，到了清中期呢，就这个造办处的人就琢磨了，好，我装饰，我除了雕刻是吧，浮雕，那个阴雕。就是阴雕阳刻阴刻嘛，就是凸出来的还是 凹进去 的，对，这两种嘛。还有镂空雕，就是把你这打穿， 对， 镂空雕，包括圆雕，弄一立体的，这四大雕刻手法都到位了，还能怎么玩？ 就是这皇帝已经都看过了， 对， 今年皇帝寿辰是吧？ 对， 送个什么礼呢？ 对，您就可以当了四林大臣了啊，他就琢磨了，好，我可以把其他材质嵌进来啊，最简单的就是贝壳，我们叫螺钿，因为贝壳有一种贝母光泽，就是它那个这种丝绢光泽是一种反光嘛，它是木头里没有的，而且它颜色浅，以这个白调、粉调、紫调为主， 对， 那它嵌在黑色的底子上有反差，很美，再有一个百宝嵌，各种玉石，就是叫周制镶嵌法，因为镶的最好的人姓周，叫周制镶嵌法，它这个百宝嵌各种什么岫玉啊、和田玉啊，然后这个各种青金石啊、绿松石、玛瑙，然后珍珠，各种各样都可以去镶嵌，然后就把一个笔筒可以在，包括我们现在说牙雕、角雕，都可以去嵌呀，包括我们说以前那个我见过一张老的宫里的，嵌的都是象牙的小人儿，白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象牙的小人儿，这个都是就是镶嵌工艺，不是贴。它里边都有一个蝎子、得摁进去就出不来了，它是一倒三角，就是我们叫一个水儿， 就以前就是没有胶水也没有别的这种粘合剂哈，它就是完全靠工艺。你说原来我们的这些椅子没有胶水，它全靠那个毛笋的那个工艺， 毛笋为主，也要靠一些粘合剂。它以前熬那个猪鞭和鱼鞭，就是猪皮、鱼皮，这个东西它不是含这个那个蛋白什么特别高吗？包括含脂肪也特别高，它一加热一熬就特别粘，所以说好多老家具招虫子，它招虫子不是说木头招虫子，它是里边那个粘合那个鞭，它招蚂蚁，所以就是好多我们老年间，就是我爷爷那会儿说，就家里有一个什么桌子呀什么的，天天有蚂蚁招蚂蚁，就招这个，然后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它就是说 你想维修的时候好弄，比如说我现在拿化学胶粘死了， 嗯， 粘的倍儿结实，你还真敲不开呢， 嗯， 那个以前拿热水一泡就开了， 哦， 它就化了，但是必须得有锁，有锁的基础上， 嗯， 也得有这个 粘合剂 标， 嗯， 有标这挂着，如果不挂的话，它嘎吱嘎吱响， 嗯， 比如弄把椅子，它互相磨呀， 嗯， 你一坐嘎吱嘎吱响，但是你把它一标中间那个缝隙都给它顶上了， 嗯、 它就相当于一个。缓冲嘛，它就不会再嘎吱嘎吱响了。 对，哎、嗯，那现在就是这些镶嵌的这些老物件，是不是都能看到的、 嗯？ 能买到可能都不太可能了吧？ 老东西太少了 啊、 嗯，基本上因为你谁家收藏了也不卖了呀。 对、嗯，基本上只能进博物馆看了。 对对对对，还有一些展览、 嗯， 还有一些大型拍卖会， 嗯， 但是拍卖会不保证啊， 嗯、 还是得带着一双慧眼去看， 嗯， 反正镶嵌东西不用过度的去崇拜它， 嗯， 它只是一个历史的产物而已， 嗯、 因为美的形式有很多种， 对、 嗯，这种极致复杂， 嗯， 也是一个，也是一登峰造极吧，也说可以说是清代 没办法了， 没办法，现在再想招再往上弄，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该想都想到了， 该想都想完了，是吧？ 对， 而且现代人也不会，也没那个钱，说把宝石往家里 因为注意力转移了、 嗯， 我们都有王者荣耀了，我们还弄它干嘛呀？对吧？ 那宝石一颗两颗能带着都已经了不起了， 对 啊，说大宝石镶嵌一椅子。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对、 嗯， 因为以前他的这种就是注意力特别的狭隘，就狭窄，就是我们 也没什么可玩的， 没什么可玩的，听听戏得了。然后这个晚上就是基本上日落而息嘛，他、 嗯、 也没有那么、 嗯、 就现在夜生活十点十一点还没人睡觉呢、 嗯， 那会儿六七点钟基本都着了。 对对对，嗯、那时候天黑的还早呢。 对对对 对。然后最后的时间吧，我们用了两期时间说了古代家具，说了明星家具，然后对我们现在。这些啊，可能对家具比较感兴趣的这些老百姓、 嗯、 这些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些建议？ 我觉得就是能多买点多买点吧。 嗯， 因为给大家算笔账啊、 嗯， 就是说您买现代家具啊，那个每五到八年换一茬，因为你装修肯定扔了。 嗯， 你这一批呢也不少花钱。那比如说您现在才三四十岁，那您到您是吧？这一辈子还长着呢，基本上您也换五茬以上。其实你算下来加起来钱已经远远超过了你买一套红木家具的钱了，那我为什么不买一个一劳永逸还对身体好还没有甲醛、 嗯、 还能够那个让孩子有个念想的东西呢？咱不说他卖不卖值不值钱的事儿啊、 嗯嗯、 就说哪天百年之后孩子看起来这个哎，他能想起你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传承嘛。 嗯嗯， 就我们今儿聊的特别接地气啊，不是说怎么高大上怎么聊， 嗯， 嗯， 这个就是叫生活嘛。 嗯， 像我们家闺女现在我两个女儿嘛、 嗯嗯， 他们就是老大已经四岁了，特别喜欢我们家家具。 嗯， 一看见那个家具，他就特别高兴，然后每天摸摸那狮子头啊， 嗯、 因为我们家雕狮子的床， 嗯， 然后摸摸狮子头，摸得倍儿亮。 嗯， 然后他拿小暖门还往上蹭，觉得因为他脸上有油嘛，蹭完了觉得特别亮，因为他有时候看着我在那蹭， 嗯， 就是他就学你， 嗯， 这都是生活乐趣 啊、嗯。我觉得这是传统文化吧， 对对对， 就是我们接触着如此古老的这个材质啊， 嗯、 因为肯定都是。老的材质啊，木头它都得上了多少年的、 嗯、 啊，可能会有好像跟历史对话的感觉哈。 对对对 对。 然后对他们啊购买家具啊真伪方面有什么提示？ 必须得找大品牌， 嗯， 找明白人， 嗯， 不管你的朋友也好，亲戚也好、 嗯、 老师也好、 嗯、 你必须得找一个靠谱的， 嗯， 因为这个文玩深似海啊，这个真进来之后才知道水有多深， 嗯， 这个一定要对自己负责，如果要说不好好就是特别草率的做决定啊、 嗯、 或者找一些 别被人忽悠了，反正 哎真是因为这里边真料假料啊、 嗯、 是不是有贴皮啊、 嗯、 磨损到不到位啊、 嗯、 然后各种讲究就太多， 嗯， 所以说还是得谨慎， 嗯， 这个也是它的魅力之一嘛、 嗯、 反正我们本着一个初心嘛， 嗯， 就是我就是为了实用， 嗯， 我也不要太 奢华 过的东西、 嗯、对对， 哎然后差不多得了，总而言之比那现代的板式家具我觉得要好得多， 嗯，我觉得就是盛世收藏，然后呢大家力所能及、 嗯、 啊，我觉得更多的收藏是因为自己喜欢， 对 啊，很多收藏真正搞收藏的人是不会想着说未来翻多少倍把它卖了啊、 嗯、 大部分是喜欢， 而且再多说一句，现在它价格比较低， 嗯， 比前两年2012-2013年的时候低了很多， 嗯， 因为大家那个很多做生意的都不好卖嘛， 嗯， 那它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金粉世家的冰丝凉席。一说起这个冰丝凉席啊，是非常受到这个百姓的欢迎的，尤其是在近几年啊，冰丝凉席已经成了一种高档的凉席，走进了北京的夏天。 是的，那原来呢，咱们凉席呢可能更多用的是什么竹子的呀、竹皮的、竹块的呀、另外什么藤席呀、还有这个草编的等等的啊，各种都有。但是呢，现在从实践呢，咱们检验出来呢，冰丝凉席啊，无论是它的工艺还是它的效果，应该说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咱们睡这个竹子凉席的时候啊，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一边睡热了，另一边还是冰凉的时候，晚上睡眠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另外一点呢，比如说咱们睡个藤席啊、草席啊，都会有这个扎身上的感觉，不是非常的舒适。但是冰丝凉席呢，同时兼具两者的优点，又同时规避了缺点。它有什么样的优点呢？比如说咱们睡的时候降低咱们的体温，它又不是非常的冰凉，特别适合老人去躺。另外一点，比如说它在这个接触我们皮肤的时候，因为它采用了交叉编织的这样一个功力，一方面帮助我们身体去排汗，有这种凉快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这个触感啊，是像婴儿一般丝绸一般的柔顺，所以晚上使用冰丝凉席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更好的睡眠质量。我们要知道这个睡眠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一款非常好的度夏良品。 既能够降温，同时还非常的舒适啊，但是价格也不菲。那很多朋友在市面上看到以后呢，它的价格吓跑了，望而却步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厂家的多次协商，给大家呢量身定制了一个组合。 这个组合当中包括什么呢？金粉世家的冰丝凉席大提花三件套，一共是三床，有一床1.8米的，两床1.5米的。这个1.8米的是粉色的，两床1.5米的是蓝色和紫色的，都是采用的高档冰丝去进行编织的。 是的， 在市场上的价格呢是1794，每一件单品都要598元。这样的价格呢，可能让大家望而却步，但是今天在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只需要299元。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一共是3床，这样一个组合呢是满足了大家的日常所需，无论是您自己去使用，还是给家里的老人去使用，给孩子去使用，都是非常合适的。比如说老人不愿意太凉，所以呢冰丝席正好暗合了其中的需要。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冰丝席呢，它这样一个柔软的触感，对于孩子的皮肤，对于孩子晚上的睡眠质量是有提高效果的。同时呢它还方便贮存，它是可以像床单一样折起来的，不占咱们家的位置。另外一点，它的清洗很多人都想提问了，说这个冰丝席是不是不好清洗啊？告诉您，说错了，他拿这个布一擦就能擦得非常干净。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提供的这个金粉世家的冰丝席三床组合三件套，真的是具有高性价比、高功能性，同时呢又非常适合咱们北京的这个天气的。 对，有1.8米的一床三件套，1.5米的两床，各自都是三件套，满足了大家不同的要求，都是大提花的，非常的优雅哈。 对， 另外呢，家里面很多都是不止一张床啊，这回呢咱们是给大家三床，也就是如果您三张床的话，全都满足了啊。 对， 所以呢成双成对啊，无论是您自用还是送人，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大家抓紧机会。 对，299您拿走的是三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清凉舒适不沾身，而且呢大家睡起来的时候呢，既不像竹席那么的冰凉，对于老人的身体呢会造成一些健康上的影响，同时呢他睡起来还比较舒适，因为他的那个触感像丝绸一般顺滑，同时呢他的温度不会太低，不会太高，保持在一个恒温上，因为它采用的是高档的冰丝。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个金粉世家的冰丝席的组合当中呢，包括1.8米一床的，1.5米两床的，一共是三床的三件套，同时呢给大家配的是粉色、蓝色、紫色三种颜色，非常适合大家。在市场上的价格呢确实是不菲，但是今天在北广购的这个平台上只需要299。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这个暑期，北京图书大厦与您一起相约书友，共读盛夏。多项青少年阅读体验活动和多重购书。